见证一段青春，一段情感，一段岁月，一段故事。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，记录时代变迁，展现社会风貌，